俄罗斯塔斯社、几内亚国内国际广播电台和七种民族语广播电台、美国的北朝鲜新闻网讯社和雷迪特网、日本共同通讯社、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网站分别在13号到15号期间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视察位于西南前线水域最南端的格里岛前哨基地和长才岛防御队的消息。俄罗斯的滨海边疆区24通讯、中国的环球网、德国反帝论坛网站现场指导消息页和民主刚果全国主题思想研究委员会、英国先军政治研究协会等团体网站登载了金正恩同志的照片。